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两天在北京的各种新闻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它分别在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和北京首钢园两个展区进行。可以说两个展区都精彩，展示了北京和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而服贸会开展这3-4天来，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国别展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今天节目里就请您随我们一块儿走入国家会议中心的国别展区。这个展区被媒体誉为是人气最旺的展区，不少展台人流如织，随处可见洽谈代理和购买的场景。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一起带您走进国家会议中心的服贸会国别展。听众朋友，现在呢，我是在国家会议中心服贸会的国别展，在现场呢给大家做报道。本届服贸会的规模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服贸的国际合作机遇。这次服贸会有来自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参展了服贸会。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之下，服贸会的如期举行并且规模拓展，也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注入了信心。本届服贸会的国际参展度进一步提升了。今年呢，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就首次携手德国7个州参与了展会，美国国际商会也参展，都希望能够借力服贸会平台，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红利。数字显示，未来1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或将达到10万亿美元，这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商机。而服贸会呢，是了解中国在各领域进展的绝佳机会。那么走进国家会议中心的现场展览呢，我们看到啊，展览是非常的丰富，无论从经贸、文化、电子商务、教育等等各方面都有涉及啊。那么当中人气最旺的呢，当属今天我们的报道的主题，就是国别展，人气确实是非常的高。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挑选几个其中最有特色的，也是人气非常旺的这样一些展区，为大家来做介绍。顾名思义，国别展指的就是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商务推展机构，展示着服务贸易领域的特色产品和最新成果。国别展上占地面积最大，也是推出活动最多、花样最多的，当属这次国别展的主宾国爱尔兰了。而说起爱尔兰来，您会立刻想起些什么？您的心里对它是一个怎样的印象呢？为什么这一次的服贸会会特邀爱尔兰成为服贸会的主宾国呢？我们采访了爱尔兰驻华使馆经济合作官员林志。 你们是主宾国吗？ 是的，是的。 你们如何通过展馆的设计来体现爱尔兰的魅力？ 我们这次一共分了6个板块。首先您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沉浸式大屏和这个古堡造型做的旅游目的地的板块，等一旦国际旅行恢复之后，欢迎中国游客到爱尔兰去旅游。那么我们设了5台区域，通过爱尔兰替代舞表演来展现爱尔兰丰富和独特的文化，还有图书角也是展现爱尔兰在文学领域的成就。然后后面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领域，像爱尔兰的高等教育机构有5家都参与了，来展现我们的高等教育实力，还有2家医疗科技企业，他们在后面展示他们的这个医疗科技产品，2款产品和专利技术都可以为全球抗疫和这个防治疫情来做出很多的贡献。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食品领域，爱尔兰的威士忌和奶油利口酒，还有爱尔兰的乳制品，还有爱尔兰的非常优质的食品在这里做展示。最后是我们投资吸引力的展区。那么爱尔兰是著名的国际投资热门目的地，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中资企业都纷纷选择在爱尔兰进行投资？那么在这个展区呢，您可以看到很多详尽的介绍。 那么爱尔兰非常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论是消费呀还是投资这个市场，是吗？ 是的，爱中经贸合作呢，一直以来蒸蒸日上，我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无论是在服务贸易还是在农业食品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对华出口和经济合作。 比如说像去年中国与爱尔兰之间的这个贸易，这个大概数额，你看您掌握？ 咱们以服务贸易为例吧，在2019年，爱中服务贸易达到1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这次的爱尔兰展台可以说是拿出了这个国家所有的优势项目和特色产品，就像是刚才经济官员林志所说的，爱尔兰有着优美的风光，有着美味的食品，而黄油和奶酪是近年来爱尔兰向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大宗商品。相信如果您经常在超市购物，在电商上购物的话，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产品走进了中国，而黄油、奶酪这些奶制品就跟大家的生活联系得特别紧密。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在黄油奶酪的展台就围了不少的参观者。代理商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个黄油跟奶酪是爱尔兰的主要特产，它的草场决定它的乳液的这个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些所有的产品非常好，所以我们一直在把这个好产品拿到中国来进行推广。对，因为也是希望说通过奶酪跟黄油，尤其是奶酪，它是10公斤的奶才会出1公斤的奶酪，等于是牛奶的浓缩，而且特别适用于说像我们亚洲人群有很多是乳糖不耐症，那它对于乳糖不耐症人群来讲，食用奶酪可以补钙，然后不会出现像乳糖不耐的一种肠胃的这种不适。 嗯， 对。 那您觉得现在推出之后，中国市场的反应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是，这个是我们后续希望在中国可以做到更大，也是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好，而且后续市场的这种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市场的接受度怎么样？ 接受度还很不错。它的这个黄油属于乳酸发酵黄油。对，然后奶酪这个部分的所有的生产的奶源都是爱尔兰自有奶源。 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产品的进口量、消耗量、是消费量，是不是在快速的在中国市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 对，快速增长。 大概的数据有没有？市场表现？ 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表现大概是50%，对增长，因为有一些问题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包括海运物流，包括对进口食品的一些卫检检测等等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对，不过相信后面我们控制好这个疫情之后，也肯定还会像之前一样一直飞快的增长。对，因为这个的确是好东西。 因为是主宾国的关系，本次的爱尔兰展区也是最受媒体关注的。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一阵熟悉的踢踏舞曲响起，原来现场的踢踏舞表演开始了，这也是主宾国给观众们安排的一个特色节目。爱尔兰的踢踏舞大河舞享誉全球，那么爱尔兰呢，有着引以为傲的国家旅游资源，但是他们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公众可能并不是太了解。虽然在疫情之前，中国赴爱尔兰旅游人数呈直线的上升，最多的一年呢达到了10万人以上，但是这和他们所希望的预期旅游者数据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认识爱尔兰，了解爱尔兰，领略那里的美好风光，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这里能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爱尔兰旅游局推展人张丽丽向我们介绍说， 爱尔兰整个岛的旅游是这样，我们首先自然风光特别好，我们是单独的一个小岛嘛，然后这边是大西洋，再过去就是美国，地理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优越。其次就是整个岛的自然环境好，比如说那边你可以采访过的食品局，对吧，食品局那边有非常天然的草场，他们有很多好的这个奶液、乳液，然后包括我们自己酿酒，威士忌也很出名，那这些都是餐饮方向的。具体旅游的话，我们有几个景点非常推荐，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府杜柏林，它本身有一个三一图书馆，杜柏林大学、凤凰公园，这些都是城市里面大家预约就可以进去的。然后呢，我们最知名的这个景点，可能很多人看哈利波特会看到莫赫悬崖，就我们这片子一直在不断重复的这莫赫悬崖是欧洲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悬崖，但因为我们整个是靠海边的，所以它显得更加壮观一些。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那么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游客前往爱尔兰旅游的这个数量是在快速增长吗？ 对，大概是在10万还是12万，应该是12万，但这个就是在增长，但是远远不够。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更多中国人能去， 爱尔兰整个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一直在推广，但是大家可能也 还不了解这么好的。 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很好的东西，就还没有完全被大家接受，被大家所认识。对，这个展会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推广爱尔兰的这个旅游服务业，就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首先民族非常热情，大家去旅游的话旅游体验会非常好，其次呢，爱尔兰人本身有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己的比如说他们的文字很出名，有很多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爱尔兰。 对， 另外我们的音乐很出名，像小红梅呀、优酷乐队呀，他们其实贡献了非常非常多的金曲，包括我们下午3点钟会有一个踢踏舞的演出，大河之舞在全世界都很出名，所以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包括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资源。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刚才我们是带大家一起转了国家会议中心服贸会国别展区的主宾国爱尔兰展区，我们了解了近年来爱尔兰和中国之间蓬勃发展的双边经贸关系，醇厚的爱尔兰奶制品以及美丽的爱尔兰风光。在本次的国别展上还有很多人气非常旺的展馆，例如像日本展馆、韩国展馆，那么这些呢，我想也是和日本、韩国的这些零售商品丰富、设计巧思、深得人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日本馆里，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精致的手工茶具，蕴含着新科技的各种厨房用品、健康枕等等，还有知名的美妆产品，使人有抑制不住的想要购物的冲动。但是因为展品的数量有限，因此现场呢是不能够对外出售的，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啊挡不住他们的购物热情。在跨境电商技术支持之下，观众们看中商品只要手机一扫就可以下单，方便又快捷。和日本展馆同样人气旺的呢，就在对面还有韩国馆，也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除了现场展示的韩国美食、美妆等等特色商品之外呢，韩国馆的展区里还有一些现场的体验项目，比如说可以做一种半包围式的太空椅来体验炫酷的 VR 世界，还有人呢躺在新科技的理疗床上放松身心，还有不少的女性观众现场体验美妆产品。与此同时，今年还有一个展区，它的主题听来有些冷门，但是也有一些不少识货的参观者对此非常的感兴趣，这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展区。想必大家都深有感触，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加，大家对气象预报、气象分析越来越关注了。而气象服务也是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类别，气象服务分析、气象数据、气象仪器在中国科技界有着快速的发展。来自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的徐敏玲女士向我们介绍说，世界气象组织的世界气象中心落户北京，就证实了中国气象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展区。 世界气象组织在这个就是世界气象中心，在全球只有10个。那咱们在中国的就是在世界气象中心北京是唯一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么一个世界气象中心，它体现咱们国家这个气象科技啊，这个气象的这些服务在全球舞台上这么一个水平的一个展现。 通过你们这个展会，向公众来展示一下目前我们国家气象预报、气象研究的一个最新进展。 咱们往里走一下，我们主要是邀请了咱们国内一些知名的气象的方面的一些装备的一些企业来展示，就是咱们中国的气象科技，这种气象的设备怎么来服务于全球，包括从全球的这个预报到全球的服务，包括全球的这个气象的一个监测。 在气象展台中有一个大屏幕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各种不断变化的云图、数值、柱状图、各种图表实时展示全球的各种气象数值，它也被叫做气象的数字地球。展方向我们介绍说， 数据的一个过来，然后数据的处理到数据的繁衍，我们繁衍各种那个卫星，就是气象卫星的产品，然后以及到就是前端的展示、应用、统计、分析各种服务，然后整个一个流程基本上就是都可以就是去做下来嘛。 那现在这个比如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人们对于气候的气象的变化越来越关注了哈，那这个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这个就是极端天气这一块嘛，就像我刚才说的短临预报，就是现在其实气象上比较重要的不就是实时嘛，和那个短临预报这一块。你就像极端天气的话，然后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气象海洋环境仿真平台嘛，就是它就可以通过一些 一些就是前期的一个数据或者是近期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通过模型然后去做一个预报嘛，台风的监测，然后台风的预警，强降雨。 那么现在你们这一套系统是已经被广泛的被国内和国内采用， 对， 然后在国际市场表现怎么样？ 对，在国际市场也很好，因为整个我们这个 GeoWiz 球的话是我们主打的一个产品嘛，对，我们基于球然后去做气象方面的一个应用，就是国内国际的话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就是全球的一个碳排放，对，这个也是环境方面的一个，对，然后它就是各个国家的一个就是不管是就是工业呀还是电力呀，各种碳的一个碳数据的一个碳排放的这个总量的一个就是统计分析，全球都是可以覆盖的啊。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国际方面的一个市场。 在这个展厅还放了一台非常小巧的比手机大不了多少的袖珍气象传感器，因为它的小巧便于携带，数据的精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雪场天气预报已经选定了它。工作人员告诉我， 我们那个最直接的现场的一个气象要素的一个测量，那么通过前端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呢，汇总到数据中心平台，它会有一个数据的一个模式，然后去把那个数据产品给加工出来，变成一些预报的一些形式。那么现场的一些那个气象条件呢，是比如说那个赛道上啊，环境的这种测量，温度、湿度、气压，还有那个风的一些要素，特别是风速、风向啊，可能对滑雪啊，或者对一些冰球啊，这种那个户外的运动呢，都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么如果比如说得到这些数据了之后，可能会有更有利的气象条件，或者是更有利的气象数据去给运动员进行分析，他们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应用了，包括像马拉松其实都有啊，这种那个外场的气象保障啦，或者金砖会议呀，比如像那个春晚的活动的一些现场啊，我们都有做。特别是现在自然灾害也有的啊，那今年的像那个台风，我们也会去追风。那么像沙漠里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沙漠的一些监测啊，都比较恶劣的一些局地的一些环境。 国杯展上既有来自不同国家开设的展馆，也有类似像这样的国际组织开设的展馆。不过在一个展区，我还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中国品牌。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地理标志产品，例如茶叶、德州扒鸡、栖霞苹果、地方特产，都在一个展区集中亮相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本土品牌可以参加国别展的展览呢？而这个展区叫做世界贸易联合网点展区。去年三月，中国与欧盟签署的中欧地理标志认证协定正式生效了。本次国别展上，这个世界贸易联合网点展区就集中了几十个获得了中国以及欧盟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这使得这些地理标志认证产品不光是品质的象征，也为他们开创海外市场提供了直接的信誉保证。北京市商务局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中心主任谭成海说，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盟领导人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今年的三月份，然后呢就是协定正式生效。其中呢就是中国有100个地理标志在欧盟得到了保护，96个欧盟的地理标志在中国受到保护，为消费者带来中欧两地具有丰富美食和文化传统的正宗产品，也为这个首都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个好的这个消费产品。 就是当这些产品获得了地理标志认证以后，是更便于他们出口吗？ 对的，这是根据 WTO 的协定，就是签署了这个协定，在通关的便利，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 品质认定， 品质认定啊，会受到保护，然后有一些便利化的一些措施，扩大了海外市场。我们今年呢，我们在服贸会上举办了这个世界地理标志品牌的一个展览啊，相当于把欧洲的个别的产品以及中国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里边的产品，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就是搭建了为中欧两地的这个地理标志产品在中国和欧洲的这个销售吧，搭建了一个国际的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一个有着众多品牌商品云集、人气十分旺的展区，因为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呢，他们的名字一说，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 众多产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亲切的北京平谷大桃。平谷大桃呢，也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这次参加服贸会的世界贸易联合网点的展示，也是希望借这个网络能让更多的海外市场认识平谷大桃。来听平谷果蔬合作社总经理龚成怎么说。 我们这个桃子是在2006年八月份通过国家质量检验总局被认定为地理保护产品，有这个标志以后，我们拓宽海外的市场，心里更放心了，这个消费者吃的更美好了，标志是一种品质的认可。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是走进了2021年服贸会的国别展。国别展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那么6号、7号这两天，大家还有时间可以亲自前往观赏。除了我们节目中所关注的主宾国爱尔兰展区、世贸联合网点、气象组织的展区之外呢，这次国别展还有众多的国家展区以及国际组织展区。那么像欧盟进口商品中心呢，也是人气很旺的，这里有高档的香包、葡萄酒、果汁、咖啡等等琳琅满目，观众们也都纷纷驻足询价品尝美味，也是非常的亲民。另外像孟加拉展区呢，也是意外的带来了不少的孟加拉的亲民产品，卖货的柜台人气一直是很旺。还有像泰国展馆也吸引了不少的观众，这儿的青草膏、香蕉膏等等，很多女士都高兴的一一来试用。百闻不如一见，您不妨利用最后两天展览的开幕时间呢，去现场感受一下这里的热烈氛围。好了，感谢您关注我们本期的环球30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见。节目最后呢，送出一首爱尔兰的国宝级歌曲 Courage Hill。No more than fair you and

It's 9 a.m. Beijing time.